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聊一聊文旅融合的事儿。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晚上好。 我们欢迎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海军先生，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文旅演艺委员会主任张树新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文旅演艺委员会特聘顾问、中国戏剧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教师、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产业发展部部长胡娜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作为2018年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的重要环节，那么在今年的9月8号，北京演出行业协会5个专业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之后，有一个叫做“秀北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首先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看到张总这个，手里有7个册子哈，都叫“秀北京”。 对，这个策划做这个秀北京呢，是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准备。 嗯， 啊，我们在看到这个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啊，就是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啊，叫这个文化和旅游部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这是对于传统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了。 嗯， 啊，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也了解到在国家层面的这个部委重组合并以后，那么相对来说可能各省市的活动也这个合并啊也开始。 嗯， 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这个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市旅游委即将在做一些重组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作为一个演出行业的社会团体组织，那我们想为这个行业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在这个前提上，我们就策划要成立文旅演艺的委员会。因为我们个人觉得啊，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就是现在的演艺事业和演艺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 嗯， 但相对来说呢，老是感觉缺点什么，对吧？我们老说这个诗和远方什么时候在一起？ 嗯， 啊，那这个在这个前提下呢，这个诗和远方终于要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社会团体组织要应该先做点什么。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提下借这个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这个契机，就成立了文旅专业委员会。所以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的原副总经理张树新老师来担任我们这个文旅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同时呢他本身也是咱们协会的这个副会长。 嗯， 啊，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积极的跟旅游委去沟通。 嗯， 啊，正好呢，这个应该来说旅游委的领导呢也是啊具有这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们应该来说非常默契的就共同的在旅游委的这个指导下， 嗯， 啊，推动成立了这么一个这个秀北京文旅演艺的一个推广活动。 嗯， 啊，推广活动其实目的也是希望借文化和旅游的这个重组合并，将演艺与旅游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对接。 嗯，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文旅推广活动啊，不是说光是朱红你刚才说的我们看的这几册这个册子， 嗯， 这个只是我们推广活动的其中之一。 哦， 啊，你看我们这次推广活动的这个形式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既有你看到的这个我们根据这个演出的门类，比如说按照戏剧的，按照这个综艺的，按照音乐的，按照演出季的等等啊，我们做了这个6册发放到各大旅行的这个机构、旅行社机构和旅行点，以及一些这个演出场所。 嗯， 此外我们还做了宣传片， 嗯， 微电影，然后自媒体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推广的一些手段。 嗯， 目的就是希望让演艺与旅游的关系更加的紧密，更加的融合，以此来带动北京的文旅演艺事业和文旅演艺产业的发展。 嗯， 同时呢也间接的推动演艺产业、演艺行业能够往产业化的发展路径越来越迅速啊。 嗯， 目的就是基于此。 嗯，张欣，你看到这7册的时候，你先说说你的感受吧。 好的，我先说一下我此刻的感受吧。 嗯， 因为实际上我早就关注了北京演出行业协会， 嗯， 是因为我吧一直也关注很多的演出，嗯，我有时候想我要不然去考个经纪人证。 我有证，我真有证。 对，我知道你有， 真有证。 对对，我是有身份证的人。 嗯，而且呢，嗯，就是这个文化和旅游的结合，其实我想过很多年了， 嗯， 就是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嘛，嗯，我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学期间，我们每年都会有采风，老师带我们去到一些地方，就会有那种很深入的和这种地方文化的一种交流和采访。我就觉得这样的旅游和我们平时的那种旅游不一样， 嗯， 它就是 让有文化， 对这一个地方的地方风情， 嗯， 就一下子印象就更深了。我其实曾经想过我写一本书， 嗯， 写一些这种文化旅游的书，但是一直也没有实现。到了今年呢，就是咱们这个秀北京好像也参与到了大运河文化带的这种精品展演里边，嗯，是吧？ 就是你说的这个项目是我们这个这次的这个秀北京的其中的一个推介的重要项目之一。 嗯，就等于我知道的这个实际上就是秀北京的一部分。 对， 嗯，我当时是作为记者想去采访的，后来我被拒了，因为这个活动太火了。 就是已经满座了，是吧？ 满座了，幸好就是那场开幕式的演出，就是那个舞剧韵，嗯，那个我之前看过，而且我也采访过。 那，既然提到了韵，我们就来听一段这个在通州文化馆11月1号的时候这场演出当中的一个片段，好不好？ 好，这场演出它非常独特的一点在于它的演出的主体这一方，它是北京物资学院。其中呢几个主角大部分是来自于舞蹈学院的老师和非常有名的这个舞蹈学院的演员，然后呢也有一个主角是舞蹈学院的学生，但是那个群演的那些演员都是来自物资学院的。我当时真的很感动，他们能演到这么一个水平。而且他这个演出的中间的有很多那种用北京风味唱的，又类似于说唱有点像民歌的那样的串场的那个叫幕间曲，每一个串场的幕间曲里面又讲故事又很有韵味，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吧。 好，一块来听一听舞剧韵的一个片段。旅游部也合并了啊，文化旅游。所以张树新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您觉得就是我们秀北京这个项目，包括我们当时要把文化和旅游结合在一起这个初衷，能不能从您的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分析分析？ 就是说起到文化跟旅游融合发展，其实还是有很多感触。因为我是从事演艺这个行业呢30多年， 其实说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现在都说是改革，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都在回顾啊，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其实老百姓和我们业内人士啊，感触最深的就是两个，一是文化，一个是旅游， 嗯， 是吧？现在旅游已经成了不同的一个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一个共同的一种休闲方式。现在我们这个经济学家把它啊，这个提出了一个旅游休闲经济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嗯， 我们这个文化啊，文化消费是吧，也是一样。我们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每年都发布这个文化消费这个指数， 嗯 啊，每年都在上涨， 嗯。 但是呢，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够把文化和旅游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这个总书记在这个19大报告中特别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培育啊新的文化业态。我们这个文化部啊，跟国家旅游局这次整合到一起啊，文化旅游部也特别的强调，今后旅游业的发展就是重点，就是要做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啊，那现在我们以往是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以往的这种旅游啊， 嗯， 基本上就是酒店、景点加购物， 嗯， 是吧？基本上没有一些文化的一些这个内容在里边。其实文化和旅游它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结合， 嗯， 文化是旅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它不仅仅是一个景点是吧，一个购物，一个这个饮食，是吧？其实文化它能够给这个旅游带来更深层次的一些发展，通过我们这个啊文化的魅力，能够更好的是吧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 嗯， 是吧？现在我们这个旅游呢，实际上和文化融合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宣传推广方面啊做得不够。其实北京的文化氛围是很浓，演出也很多， 对， 但是大家基本上不知道。刚才在做节目之前我们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外地人来了以后啊，他不知道去看什么， 嗯， 是吧？ 就可能只知道什么国家大剧院，这是知道的， 对， 是吧？ 对。 然后呢，还有别的，我好像真的外地朋友没有再问过我别的了。哦，保利剧院有可能会问到，但是保利都问的非常少，基本上就问国家大剧院啊。有的人进去呢，也不知道看什么戏。我说那没事儿，我说您花一门票呢，进去能溜达一圈。您进去以后呢，先有展览，你先看看，然后你再看看有什么戏，你就看有现成能买得着票的哈。但是咱们北京演出市场多活跃呀，那么多个剧场，大剧场、小剧场、中型剧场，所以还是需要很大力度的推广和宣传的，是吧，张老师？ 是， 嗯，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啊，在这个旅游委的啊指导下， 嗯， 通过我们的传统的媒体，通过我们的新媒体，还有通过我们旅游委的一说特殊的管道，就是把文化和旅游这个两方面所掌握的这种宣传的资源给它啊整合在一起， 嗯， 这样效果应该是比较好的。 嗯， 哎，其实我们这个游客呀，这个中国人到国外去旅游，实际上特别是一些自由行的人， 嗯，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除了一些风光啊景点之外，其实很都自身投入到很多的参与到很多的文化方面中来。你比如像英国啊，伦敦西区啊， 对， 大英博物馆啊， 嗯， 美国的百老汇啊， 嗯， 是吧，国际影城啊，是吧，你包括法国的隆福宫啊， 对对 对 是吧，到这个俄罗斯一定要看一场芭蕾啊， 嗯， 是吧？包括你这个阿根廷的探戈啊， 嗯， 啊，西班牙的萨苏埃拉呀，啊，包括你去朝鲜还要看看阿里郎， 对对对。 但是我们外国的游客是吧，现在是越来越多，怎么能够让我们外国的朋友到中国来，是吧？不仅欣赏啊我们中国的一种美丽的风光，同时能够感受到中国的一些啊这个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这个来讲，我们这个秀北京啊，通过我们是吧这个平台的推广，其实也能够更好的传播我们的中华文化。 嗯， 所以我感觉这个平台秀北京这个平台意义非常还是非常大，而且我相信是吧通过跟旅游方面合作，这个效果应该是很好的。 对，你看张欣啊，就是其实你看现在啊，就是大家出去旅游挺愿意看演出的。 对， 你看那个宋城演艺、 嗯、 对吧，上了市了啊、 嗯、 年产值那么高，各地儿都有他的那个就旅游演出，但他那个是属于视觉冲击力比较大那种旅游性演出。那想起北京还真没有那样的演出，可能也受地界所限哈。我们一直在想问想这个问题，就是北京到底有没有旅游演出啊？好像还真没有。霍老师您认为呢？ 这个特别有意思了这个话题哈，因为北京的旅游演出呢事实上是有的， 嗯， 但是它比较分散， 嗯， 而且最近这几年从发展的态势上来说呢，它的品牌效应也没有那么突出。 对， 但是这 我想起来了，霍老师、嗯、有一个那个 功夫传奇， 对， 就红剧场那个， 是是是，就是那是旅行社去的比较多的，对吧？啊、嗯， 它主要是和外方的外团合作， 旅 行社， 对对对，但其实它品牌也不是特别大，不像以前哈，我们到一城市， 就比如说印象刘三姐， 对对，是吧？ 全国都有名， 印象海南岛，是吧？ 嗯， 或者说我来到这个五台山，印象五台山，这是印象系列， 嗯、 然后宋城有它的一条系列啊、嗯，所以我们在想说，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咱北京真的是一个演艺大城市有关系、 嗯、对， 它太多了是吧，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是旅游演出，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就这一个演出，但北京不一样，各个剧场每天都在有演出，你能说哪个是旅游演出对吧、 嗯、 王老师您是专业从事这个戏曲方面的研究哈、嗯、这个外国友人来北京是会更多的选择戏曲的演出看吗？ 其实现阶段来说呢、嗯、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哈。 嗯， 在我们研究戏曲传播的过程中发现，其实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外国友人到北京来，他往往会选择戏曲，那因为可能去看梅兰芳。 嗯， 那个是我们在讲戏曲传播的时候必须很引以为傲的一段历史哈。 对， 但现在这些年呢，外国友人到了中国，到了北京以后呢，他可能会选择戏曲，但是呢因为选择的确太多，北京这个城市它的文化资源太丰富了、 嗯、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那么可能选择会有太多的后，那么可能他不一定会优先的选择戏曲。 嗯，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涉及到我们戏曲的传播和推广， 嗯， 现在也特别缺，包括我们在研究这方面过程中也发现，我们也很需要再向一个真的整体的品牌包装和推广，不仅要有好的剧目，还要有更好的推广、 嗯、 酒香也怕巷子深， 是， 所以说这个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做研究、 嗯、 同时我们也做人才培养， 嗯嗯， 这点是一个特别大的缺口。 嗯， 那么自己做研究角度我也特别感谢有秀北京这样的一个平台， 嗯， 能让我们的戏曲演出能够以更多的方式更深入的传播到各个层面，无论是外国的游客还是中国的游客。 让胡老师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个戏曲在秀北京这个平台上选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水准的，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标准？ 戏曲在秀北京或者在推介的时候呢，我自己感觉它有几个标准，就像刚才两位张总提到的一样， 嗯， 秀北京它的出发点它不是说要做一台旅游演出， 嗯， 所以说它也无异于去重新打造一台完整的旅游演出， 嗯， 而是基于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发掘、深度的挖掘，那么包装和推广，既能够形成这个北京的文化品牌效应，同时也对演出本身也是一个推广。所以像昆曲《红楼梦》这样的一个演出呢，它既有传统文化的这个深厚的底蕴，同时呢它有最精湛的这样的一个昆曲的，也是无论对于中国的游客还是外国的游客都很有吸引，很有卖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选择昆曲《红楼梦》。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段昆曲《红楼梦》当中的选段吧。 好的，《红楼梦》这出戏是北方昆曲剧院近些年排的一出比较新的剧目，还拍成了电影。我节选的这段呢，就是电影里面宝黛钗三个人的一段对话。 妹妹你是空谷幽兰，

应该来说，这个咱们秀北京啊，分成这个几大门类啊， 嗯、 选择的精品的剧目特别多、 嗯。 我就举例几个吧。 好， 你比如说话剧，对吧？我们有这个赖声川这个导演的这个《如梦之梦》 嗯， 我听说啊，就很多外地都想在。买这个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接到南宁的朋友说让我给他买两张票，我说这还 真 挺困难，对 对 对吧？这是 一分钟全部抢光， 全部没了。 去年的时候、 嗯、啊，这个应该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戏剧现象。 嗯、对。 然后比如说再说个音乐剧， 嗯、 我们这个天桥艺术这个中心演出的，由这个四海一家和啊、北演共同投资的这个《芝加哥》音乐剧百老汇的原版的，十、 嗯。 8天之内22场， 嗯， 实际的售票率超过90%以上，啊、极其罕见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一票难求，属于一票难求。 哎、我有遗憾，我没看上。 你没看成啊？你要早早说啊！这么多天啊！ 真是 啊 啊，没看成， 对吧？然后我再说一个音乐会，对吧？我们这个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和国家大剧院的新年音乐系列等等， 嗯， 对吧？应该这些。都是引起广大观众来追戏、追剧、追演出的。 嗯、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民大会堂的新年音乐会已经23年了。 是 23年，我们去年我就好几个朋友，有山东的，有河南的，哎，专门就是为了带着孩子来过元旦、过新年，就是想看一场芭蕾，听一场新年音乐会。 嗯。 啊，这个我觉得慢慢的形成这种氛围以后啊，都是要啊、要形成一种文旅演艺的一个更好的结合、 嗯、 它已经有这个基因了，只是说我们没有把它重点来抓这个事情， 对 对吧？如果我们就像刚才这个舒心总说的，这个我们有意识的去引导、 嗯、 主动的去来引导这个事情的时候，它跟旅游的这种结合可能就更紧密了、 嗯、对， 就更紧密了啊。 是的， 张欣，你看原来就是宣传剧目的话就特别松散， 嗯， 是吧？ 对，这样可以和大家的这个旅行结合在一起、 嗯、对。 其实刚才张会长说到音乐会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回应一下、 嗯、 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在大剧院采访一个旅澳的作曲家叫于京军、他呢他说现在世界古典音乐演出的中心已经挪到中国了，说前些年是在日本， 嗯， 现在嗯，就是他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两次被邀请回来、 嗯、 有他的作品首演啊、 嗯、 或者演出，而且他说世界各地的这个指挥家、作曲家还有交响乐团都到中国来找机会， 嗯， 就是我们北京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其实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对，你看啊，原来比如说各个剧目来做宣传，就是应该说他们宣传的比较松散啊、有能力呢就多宣传一点平台，没有能力的话呢，我就只能在一些咖啡馆啊或者是一些面包店里放一点这个小卡片啊。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平台，其实就像各个剧目找到了家一样，就如果我够优秀，我进入到这个平台，那么它就可以跟随这个平台走入到更多的这个可以宣传的地方去。你看现在有我们电台，对吧？有传统媒体，有线下的这些门店，然后还有新媒体啊等等一系列的，那么大家呢以后呢就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叫观剧的指南啊，观剧的风向标。我一来这儿呢，哎，我想最近看场芭蕾，那我就翻一翻最近在北京有什么样演出。所以张总，这个秀北京这个平台是一个常年的这么一个演艺推荐平台吗？还是阶段性的、季节性的呢？ 是这样，就是今年来说呢，因为我们有因为时间的原因吧，我们可能是从这个主要是推荐的是这个第四季度的。 嗯。 那么我们想，我们现在也在跟那个文化旅游委在沟通，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常规的， 对， 按照每季度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去推广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计划，也在积极的去做沟通。 嗯。 就是，你说的这个就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可能啊，你采访。很多剧组都是他单体的剧目的一个宣传和推广， 没错。 而从秀北京这个平台，我们就是要把北京能够啊比较优质的演艺项目都 纳入到这个平台做统一的推广，为整个行业或者是这个产业去做一个汇聚，做一个集聚，是这么一个想法。 哎呀，那就太好了哈。 那个我想插一句话啊， 好， 因为刚才你们讲到外地的游客来旅游，我刚才还在跟他说呢，我之前有一个20多年没有联络过的同学，平时就在微信朋友圈上加了好友，但是没有聊过，他那天突然问我，他说我要带孩子到北京来旅游，有没有演出可以推荐？ 哎， 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还专门调查了一下，因为我做受众拓展，我就是说，哎，你为什么突然想来看演出呢？因为一般呢都是故宫啊、颐和园这些常规的景点。那么他跟我说，他们的孩子从小在其实已经看过一些演出了，因为现在艺术教育也是一个很发达的，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所以到了北京这样的文化高地，他更想带着孩子看一场真正有高质量的、有特色的那演出。所以说我当时觉得，哎，这真的是秀北京，天时地利人和，真的需要秀北京这样的一个平台。当时呢我还不知道秀北京，如果知道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给他推荐里面的一些剧目。 对，我在想啊，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在演出圈哈，你就感觉演出真的好难啊，就现阶段啊，就无论说你是国营的还是说民营的，就你但凡跟一做演出的人聊天，就是绝对不会有特别阳光灿烂的脸的啊，基本上都是说，哎呀，难啊难啊，特别难。哎，如果说我现在在想啊，咱们这个秀北京的这个平台做起来，就是一年四季的怎么做下去啊，就是外地来的朋友，首先它是一个指南，就是能入到我们秀北京这个平台的一定是优秀的演出，就不跌份儿的，就来北京说不会看一场，说我再来北京我绝对不看你们北京的演出啊。然后呢有精准的推荐，什么年龄层，对吧，你是什么样的这个审美，你有什么爱好，那么我们就你看这7个册子哈，你就有选择的去选择看很好的这么样一个演出。你想北京旅游人口很多呀，但是有多少会选择当天来看一场演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过这个数字。 这个 啊， 我觉得近些年以来 啊， 应该这种情况不时的发生。 但不成规模 啊，不成规模。 要不然我觉得北京应该场场不管演什么戏应该都是满的。 对，他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应该来说这个舒青老师，应该咱们可能以前您从事的时间长，对吧，其实应该来说从演出的这个繁荣和机构来说，我觉得北京的演出机构是非常之多的。可能虽然说像西区也好像美国的百老汇，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数字，但是我觉得未必一定有北京多。你看北京的光从事演艺机构，就是他有这个许可的，就将近3000家，对吧，我觉得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北京的这个演出场次每年都是超过了25000场，我估计今年会进一步的这个增加。所以其实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经常呢也接到一些，哎，说我就是想带着孩子来听一场音乐会， 对， 看一场话剧， 对 啊，看一场芭蕾什么，这样的是挺多的。尤其是有一些好的剧目，对吧，有一些好的剧目，无论是戏剧也好，还是这个舞蹈也好等等。但是我是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提的前面那个，就是北京的这个旅游演出为什么比较少，我觉得可能有多方的因素，对吧，有气候的原因，有这个整个环境的原因。我是觉得这个，但是呢我们做这个秀北京的目的啊，其实客观的来说啊，还真不的是为了完全的推广一个旅游演绎。在我们的这个概念里边，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只要是好的演出，它都可以让人留住啊，留下来。或者说，哎，我要到北京去出差的时候、公务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我一定要欣赏一场高质量、高水准啊，具有这个特色的这个艺术的这个享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然后关于第二个呢，我觉得将来啊，就是如果这个秀北京，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粗略的一些想法。你看我们现在是平面的一个媒体的一个传播，可能没有落地的。你比如说可能北京也有一些演艺区域了，你比如说像 国大，对吧？国家大剧院它形成了一个区域，天桥，对吧？或者是这个保利啊，还形成了几个演出群也好，或者是剧场群也好。那么我觉得可能将来，其实我们从这个协会的这个角度啊，就很想去寻求这么一个合适的地方，做一个秀北京的演艺街区。 哎呀，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啊，就在北京做演出人的梦想，真的。 对，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想法来说，应该各级领导还是很支持的，很支持的。 对， 我们是有这个，把这个秀北京这个从这个一个线上的传播到一个线下的落地，我们是有这个计划的。当然也得看各种天时地利人和，但是起码最核心的，哪怕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城中啊，可能很难找到这种合适，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就是咱们这个市里边在推动的这个台湖演艺小镇，我将的觉得可能它真的能成为一个秀北京演艺的一个代表，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符号。因为现在无论是像天桥也好，还是国家大剧院也好，它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演艺集群的概念，从这个概念上来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秀北京未来的这个一个走向啊，我们可能从协会的这个角度来说，要怎么样去推动政府，怎么样去帮助这个演艺企业在这个整个演艺街区演艺集群的这个概念去做落地，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好， 我要补充一点，刚才讲了，刚才主持人跟海军董事长都提到，就是这个旅游演出，就是提到了这个印象。其实我觉得文化跟旅游融合发展呀，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这个印象系列其实在国内很多的了，是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同质化的很特别，很这个问题很突出，基本上都是风景，是吧？有山有水，把这个运用这个灯光效果给打，其实大家还是欣赏那个山水啊，完了当地的一些这个百姓能够以这个人群效应啊，是吧？能够这个爱团体操，实际上文化的内涵实际上来讲是比较少。当然这种形式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是呢，不应该是一种唯一的形式。因为北京它是文化的底蕴啊，还是很多的，是吧？我们应该发挥我们这个文化啊，这方面这个底蕴能够有效的把这个促进这个融合。刚才提到戏剧，我们原来做过一个项目，就是国外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文化旅行社，我们做过一个项目，就是说国外的，当然都是一个比较小型的，我们做了一个戏曲，跟国家京剧院合作，一天的时间，然后我们上午就是讲座，通过视频现场演示还有讲座，全方位的介绍中国的京剧。下午就是说互动，就是从这个戏装啊，包括勾脸啊，包括一招一式啊，能够与互动啊，自己勾勾脸，勾勾扇那个扇面，是吧？哎，体验感。完了晚上看一台京剧，实际上这一天下来，大家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充实，很有意义，对中国的一个戏曲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我想这种是我们融合的一种很有限的形式，因为北京是吧，你做这种旅游演出还是有一个它气候的一个限制。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文化和这个旅游就真正联系在一起了，是吧？ 对。 那这样，我们既然提到了音乐剧《芝加哥》没有看上，那么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一段非常好听的音乐剧《芝加哥》当中的选段，好吗？我们再次感谢张海军先生、张树新先生和胡娜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也希望我们秀北京这个平台能够越做越好。 谢谢、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 也非常感 谢 张欣，也感 谢 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明天晚上7点再见。6, 7, 8.